凡夫有同居图十八种手，那我们从粗相讲，二乘是方便图里十八种手，菩萨是十报图里头十八种手，三个一十八了啊！这是我刚才给诸位说是愈分愈细呀、啊。这个说法全是从纲领里面讲来说的啊。总而言之，都是因缘所生法。依此虚妄受因，这就有五浊里面的见浊了。那么所受的是尘，能受的是依托根深的熏法。我们先想为十个十，前五十啊，这第六十，他们是能受的，不了解六受用的根，这是从根本上去追究，去观察，本来还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要凡夫其有我的执着，二乘生起无我的执着，啊，我们也可以讲我见呢。凡夫是有我这个境界，二乘是无我的境界。全教菩萨是亦有我亦无我的，还有这个非有我非无我的境界，这些通通叫做见浊啊。我们在《弥陀经》里面讲无浊卧室啊，见浊就是这么来的啊。经文说受应当知业佛如是啊，这个第一段啊，这个色因里面说的详细，实地佛跟我们讲这个受因呢，也就像前面无缘无故以这个两个手掌在虚空当中搓磨所生的虚妄不实受，这个情形是相同的。啊，所以了解这个真相呢，晓得冷热之相本来是无有的，除上却不可得，哪里会有受？你要是不相信，佛底下举出例子来叫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说过呢，是诸幻出，不从空生，不从长出，那么这个经文都不必要细讲。前面给诸位说了四因 都是心法。众生执着是自己的真心，比执着这个一切色法了要坚固得多，也要亲密得多。为什么呢？那个色法了往往是从里面还想到有内有外呀，怎么样更胜外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看看那个受从哪里来的啊？我们这个手搓的时候有冷有热的这个感受，这受从哪来的？它也不是从空中来的，也不是从掌里头出来的啊，既不是从空来的，也不是从掌出来的。那么它不是虚妄是什么呢？难处都找不到它的来处，这是非因缘生呐。如是我呢，若空来者，既能促长，何不促生？不应虚空寻则来处。这个话好懂。如果我们魔掌这个热相从空中来的，空中这个热相啊，可以随便我们哪个身体接触哪个身体，不一定在掌上啊。啊，这个虚空要有热相到我们这个身上来，它怎么会选择在我们这个手掌上？啊，说若从掌出，应不待何？如果掌里头要出这个热的话的时候，哎，不出也就出来了吧？哎，应该常常出来了。说明不从掌出，也不从空来，这又掌出故，或则掌之啊，力则粗如啊。地往故随，应以觉之，如是动机。这个经文都好懂。如果这个热的相从手掌出来的，后掌的时候手掌应该晓得从手掌出来，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热要是入进去了再回去了，应该从掌里头入进去了。入进去的时候，我们这个手臂呀、腕骨髓呀都应该晓得，哎，这股热流进去了又回去了，哎，有出就有入嘛。有决心知出知入，是自有一无啊，生中往来何待获知啊，要宁为粗呢？如果果然这个热流的时候真有出入的话，那它一定是一个无，是一个物体在我们身体来来去去啊，我们能够觉察得到的。为什么一定等待我们掌或掌摩擦才会有这个现象，才会叫粗呢？才有粗受呢？是故当知，受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这就是这个受因，粗受，非空来的，也非长出的，这就是非因缘。那么何待何才知这个是非自然？由此可知，当体即灭，本来不生。这就说明即受非受啊，即此受因呢、也能够从它的根源上追究，能够通达实相。这个今天呢 对不起诸位，我这个身体有点好像不太好啊，支持不住，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医疗就生烦恼，你要问菩萨道从哪里学习，就从这里开始。第二是九问文殊大，九首菩萨个个提出问题，文殊菩萨一个人来解答。您众心沉于妙慧，智慧从哪来的？智慧从行门当中来的。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意思了，好，我这用功修禅，禅垂面壁，一坐坐即，几十天都不起定，那是六祖大师所讲的，你那个功夫比不得那个石头。他用说这个石头几千年都在如如不动了，你这个几十天的如如不动算什么？那个入定啊，定里头不生智慧，没有智慧啊。你说我念佛一天到晚念十万声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人也不接触了，也不跟人谈话了，挂个招牌止语，止语。给诸位说，他决定不会开智慧的。那个妙慧是从众行当中开的呀。我有一年在南部讲经，有一个听众坐在后面，天天都来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原先以为他是个哑巴，可是常常写个纸条啊，问很多事情，写了很多，从来问的话不说话，也是不说话。到后来才晓得说，哦，他是止语，虽然止语了，还是胡说乱讲，心并不静，还是是非人魔妄念纷飞呀。到最后，我说算了吧，你还是说话好了。啊，他就说话了。哎呀，说的是那个张家长、李家短，说的一大堆啊，阿弥陀佛。那么这些都是盲修瞎练呢、啊。自己以为那是功夫，你是道高不道高。我们今天上午念的这个六祖禅经，教授坐禅这一章，六祖大师说得清楚了，这叫什么功夫啊？功夫是一天到晚待人接物啊，场面应付，忙得不亦乐乎，心地清净，念念生智慧，这是功夫啊。这个学问才有用处啊。啊，世间人看到这样，啊，这个人没有修行，你看一天到晚他忙的时候，他修行都耽误掉了。应当什么修行呢？什么事都不做了，在家里修石头这修行。修什么房呢？修石头房。颠倒了，错误了。